羊，一起风发雨，白马向江洋，蛟龙玉树临风望人扬，一轮清辉耀宫上，满目皆琳琅。分大军千丈，人比花娇，群结露军梳唐装，村乡金纹连当。长月独自千娇美舞霓裳，春意阑珊盼君出门望，中等与君迎佳酿，赏花醉梦乡。水在人家人已是荷花，水流在桃花树下浅唱，村乡金纹连当。长月独自千娇美舞霓裳，春意阑珊盼君出门望。